生今世又在一起。梅兰梅兰，我爱你，你像梅花的招人迷，你像兰花的年年绿，见到了梅兰就想到你。因为你梅兰有气息。